今日6月15号而家有一条特备声带是回应返一啲网友对我哋嘅意见。我係 Raymond Wong。 我係真 BC。 我哋而家一齐都喺 Brisbane 呢就回应一个人话我哋唔識英文啊，屌你老尾话我唔識英文。搞撚错啊。你啲英文肯定好撚叻啦，係咪係啊，屌你。唔撚識英文，唔撚識英文可以喺外國住廿鳩幾三十年。 唔好意思啊，我唔喺外國住，我唔喺外國住廿鳩幾三十年，我四代已經喺呢度住啊，真係唔好意思啊。同埋，你話我唔識英文咧，阿小弟以前咧係教 IELTS 噶，所以咧我諗我嘅英文咧應該比Anson 哥好少少咯，少少咁多啦。 啊！屌你啊！真系都唔知道你讲边鸠个，真系睇到你嗰啲字都鸠兴啊！真系 冇名冇姓噶、哦， 冇名冇姓，佢姓咩啊？姓张叫 Anson 啊嘛 ，Anson Chan 系、okay、啊！屌你老尾个网上游魂吓咁鸠叻，你不如约出嚟啊！约出嚟讲啊，讲英文啊，好吗？ 唔系，其实咧我可以咁嘅嗱，如果你咁 PM 我。俾你电话俾我咧，咁咧我哋咧就有一个专线嘅，打翻去香港咧就系唔使钱嘅。咁咧一系咧你咪打俾我哋咯，咁我或者我打俾你啦，咁我打俾你，咁咪一齐，咁咪录音咯，听边个讲得好咯，冇所谓噶，摆擂台咯，冇乜所谓嘅，真系。 屌你老尾！真系我边呢、這个我都最捻憎人讲粗口噶啦，但我都忍唔住狂爆你啊！真系屌你啊！你自己好捻鸠醒咩？啊，我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意见，投资仲有话咩 location 啊，又话咩交通？喂，呢、這个系人都识啦 ，location 交通，但系有咗我哋祖国嘅同胞出嚟之后，呢两条路已经唔 work 啦。你知唔知啊？喺 Brisbane 喺 Sydney。 Rochdale 喺奥克兰、澳纽啲大城市，根本上咧近呢五年咧升得最多嘅地区咧，都系交通又唔好，而且系个 location 咧根本就唔系喺市中心噶。 我哋讲一下个地方叫 Rochdale 啦 ，Rochdale 啊 ，Brisbane 嘅，一系咧就喺 Sydney 就 Parramatta 嗰度 ，Parramatta 嘅、yeah. ， 又系升得好多，但系啲交通系完全唔够掂嘅。其实成个市场同以前系已经完全唔同啦， 就系、是。因为有咗大陆人，佢哋系好识得做神嘅，佢哋咧就会用呢、這个微信攻势啦，好似Rochdale 咁，佢系本嚟系一个好普通嘅区，但系佢不断咁样做神，又话呢个系新富人区，咁之后咧个个跟住买咯，咁之后真系变咗富人区，而家 升咗四倍啊， 系啊系啊， 升咗四倍啊，Parramatta 都系啦，过去五年有四倍啦，呢、這个又系有四倍嘅 suburb， 喺 Auckland 咁样计啦。屋邻西区有叫 Messi 嘅地方，近呢五年又系升咗四倍。 交通点啊？ 交通揸车出市中心要个几钟咯。其实又冇又唔会有火车嘅嗰啲地方，佢哋只不过系一个吹出嚟嘅嘢。咁但系佢哋吹下咧，就吹到个城市咯。咁样，所以你讲嘅嘢咧，即系传统嚟讲系啱嘅，但系如果你用传统嘅方法喺而家咁嘅市场度揾食咧，你就舒适好多咯。 同埋证明你真系冇喺呢度住过啦，你都唔知而家啲大陆人嗰啲购买能力几强，系可以将一个。好差嘅区系，只要佢哋够吹嘅话，系可以真系变成一个好区嘅，大佬。 同 location 同埋交通系脱节咗噶啦，即系如果一般人你自住，梗系交通好 ，location 好好啦。但系如果你系炒卖投机嘅，咁呢啲根本即系 location 同埋交通呢个完全系脱晒节噶啦。你睇下香港又系噶，啟德交通劲差。即系 location 算好嘅，但系交通而家嚟讲都系好差噶啦，那个地方咁样识个爸爸声，所以唔系你一早以前谂嗰啲即系传统方法可以而家发达噶啦，已经唔同晒啦，阿 Anson 系 系咯，呢啲活喺过去日子嘅嘢咧，我就谂你咧都好快俾人淘汰噶啦，老细系嘛？ 唔知佢、啊。 我睇你写嗰啲嘢都小学鸡嚟嘅啫。佢写嗰几句嘢系嘛？如果我哋大学 assignment 应该系唔得噶，我哋写嗰啲咁嘅小学鸡嘢。 咁啊，算水算佢啦，唉，我都 咁啊系，即系唔识嘢费卵事理佢。 系啊，即系其实即系一只乌蝇，我哋而家攞个乌蝇拍出嚟拍一拍佢。 因为你烦啊， 后尾唉算鸠数啦。 但系我哋又唔 block 你，我哋唔会 block 你 嘅。我哋唔 block 人嘅，系啊，我哋唔系 block 人嘅人，我哋唔系芒果佬咁样，或者阿老少 block 鸠人，唔系。 系啊， 我哋好卵咩嘅，好卵尊重人哋嘅意见嘅，我哋仲特登整一段15分钟嚟回应你。 系啊， 好吧， 好， 系咁。